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每年的11月25日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称为国际反家庭暴力日。我国以立法的形式表明了国家的坚定立场，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庭暴力是国家社会和每个家庭的共同责任。对家暴零容忍是社会共识，更是司法态度，对施暴者依法严惩是权利保护，更显司法温度。那么您了解什么样的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呢？一旦遭遇到家庭暴力应该怎么办呢？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对家庭暴力说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全国妇联权益部近日发布了家庭暴力受害人证据收集指引，对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以及证明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证据等做出了详细的说明，用于帮助受害人树立证据意识，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那么到底有哪些可以作为证明发生过家庭暴力事实的证据呢？受害人又应该怎样保存或如何向有关部门申请调查取证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具体的案件跟大家来详细的分析。昨天记者从公安部获悉，针对一些地方医疗美容领域的制假售假、非法从业、发布虚假广告、借医美贷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突出，导致医美事故频发的情况，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近日下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大对非法制售医美产品等药品安全领域突出犯罪活动打击力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河南逍遥镇胡辣汤与陕西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事件引发了关注。那昨天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和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问题进行了回应。国家知识产权局指出，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不能够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等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当中的地名。11月26日下午，记者收到潼关县委宣传部相关工作人员的消息，潼关肉夹馍协会发布了关于给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一封致歉信。在这封致歉信当中，潼关肉夹馍协会称，对潼关肉夹馍商标进行维权一事，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朋友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该协会已经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对此，有郑州肉夹馍店的店主表示，希望自己的诉讼案件能够尽快撤诉。那么，有关逍遥镇胡辣汤与陕西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事件当中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本栏目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法学专家为您具体解读，欢迎各位朋友们届时收听。近日，一名老赖通过篡改身份证号码购买机票，在首都机场乘机时被安检查获，并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 首都机场公安分局西航站派出所值班室近日接到了安检移交的一个报警，说有一名持电子登机牌准备乘坐飞机从北京飞往成都的旅客，安检的时候被发现存在疑似故意提供虚假身份证号码买票的情况。民警呢，于是将简某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简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他说呢，自己涉及多起债务纠纷，涉案总金额高达几十万。简某呢，已经被多家法院列为限制高消费的失信执行人，用本人的身份证是没有办法购买机票的。于是他呢，就使用修改过的身份信息订票，想要持电子登机牌乘坐飞机，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搅乱公共场所秩序。根据相关规定，首都机场公安分局对简某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那么有关简某的失信的情况呢，法院将进一步督促执行。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家庭暴力的话题。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法官吴阳新，吴法官。吴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中午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话题哈。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说了，那11月25号啊，两天前啊，是这个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又称为这个国际反家庭暴力日。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重点跟大家说说有关家庭暴力的话题。那其实我国呢，在2016年的时候就已经正式实施了反家庭暴力法。那么其中包括比如说这种安全保护令啊，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制度啊，以及对于这种家庭暴力的受害方的保护，还有家庭暴力的认定，在法律当中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通过我们一中院所审理的两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法院目前在受理家庭暴力案件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我们来认定家庭暴力是否存在的时候的一些标准哈。那么开始呢，我们先讲一讲我们曾经办理过的一起案件的情况。 好，那个先来呢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呢是男女双方啊，他是一个恋爱的同居关系。 哦，没结婚是吗？ 没有结婚。 哦， 然后呢这个男方啊，他可能这个经常在外面应酬，然后回家呢也比较晚。有一次呢，这个男方呢可能凌晨3点多回家。回家以后呢，他就把给其他女性的这种暧昧短信发到了他的这个同居女友的这个手机上。 他自己主动发的。 他是误发啊，把给其他女性的暧昧短信发到了他这个女友的这个手机上。那么对，然后回到家以后呢，这个双方就为此事呢就开始发生了这个争吵和争执。然后之后呢，这个男方呢就是对这个女方啊就是有了这种殴打的行为，并且呢后续呢他们可能经常为这些事情啊进行猜疑和争执。然后男方呢也会对这个女性啊进行一些这种辱骂，然后呢他还会把这个女方的这个衣服啊用剪刀呢趁他不在的时候都给他剪坏。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女方呢就也非常气愤，然后他就说提出分手。提出分手以后呢，男方呢就给这个女方啊多次发微信威胁，就说如果你分手的话，那么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女方呢她觉得这个精神压力特别大，然后呢她呢也去医院就诊，然后诊断成是重度的这个焦虑症。所以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啊，他就是提出了这个同居析产纠纷，并且在一审的时候啊，他也申请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那么从这个案件中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就是咱们传统啊认为家庭暴力啊肯定是夫妻之间啊， 对 啊， 对， 构成的是家庭暴力， 对，但这起案件里面他们只是一个同居的关系， 对， 他并没有领证， 对， 是吧？ 对。 那么家庭暴力我们大家固然想到的就是那这是发生在一个家庭内部的， 对， 那么既然家庭内部， 嗯， 那男方女方肯定是夫妻了， 是 啊，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哎，他们两个人不是夫妻，那么能不能够认定是家庭暴力呢？而且通过您刚才为大家的介绍，那么这种这个行为哈，就是男方对女方进行威胁呀、殴打呀，啊，包括一种精神上的这样的刺激啊， 嗯， 应该已经发生了，持续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是， 哎，那么这起案件这个里面，对于家庭暴力的认定，法院是如何考虑的？后来有没有认定家庭暴力啊？男方行为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行为？您能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的啊，这个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是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家庭暴力不仅是在家庭成员之间啊，是构成这个家庭暴力。 嗯， 那么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呢，如果有这种暴力行为，也属于家庭暴力。那常见的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就刚才像我举例的这种男女的这种同居恋爱关系， 嗯， 包括可能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可能和老年人他们共处一室共同生活， 哦， 就比如说爷爷啊和孙子共同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一些可能对老年人实施的这些谩骂和侮辱，他们也是共同居住人， 嗯， 也构成这个家庭暴力。 嗯， 那么从这个案件中呢，咱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暴力行为呢，比如说有这个殴打，然后呢经常性的这种侮辱的谩骂， 嗯， 包括后续呢他给他发这个多次发微信表示说分手就是你死我亡，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这种威胁，达到了精神上的控制， 嗯， 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呢，这些行为呢我们都是认定成是构成了这个家庭暴力。 哦哦，那么这起案件关键是女方她所提交的证据都包括一些什么，然后最终让法院相信了男方的确实施过这样的行为。 这个案件中呢，女方肯定是提交了这个男方给她发微信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微信聊天的这个截图， 啊，有记录， 对，有截图，有记录，而且呢，他这个男方呢就是剪坏他的衣服嘛，然后这个女方呢也提交了相应的这个证据， 嗯， 然后当时呢，这个男方呢对此也认可，但是他认为呢，就是家里的物品我愿意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女方说你这个衣物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你给我剪坏了，肯定是对我精神上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嗯， 其次呢，他这个殴打了女方以后呢，女方呢也拍了照片啊，也和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进行了一个报案，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出警的记录， 嗯， 所以这些证据呢，最后呢，这个到了法庭以后呢，都认定成呢是构成了这个家暴。 哦，那么这起案件因为一中院是二审是吧？ 对， 一审的时候是谁对一审的结果不服？一审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最后到了中级法院。 这个案件呢肯定是男方呢是不服，男方呢首先呢他还是认为是自己的行为不构成家暴， 一审也认定家暴了， 一审也认定家暴了， 哦， 然后男方上诉，他一个是不认定家暴嘛，其次他还是可能有误区，他觉得我们就是一个恋爱的一个关系嘛，住在一起， 嗯， 那怎么是家庭暴力呢啊， 嗯， 他觉得这个是不构成的啊，主要是在一审的时候女方啊他也提出了一个人身保护令制度， 哦，对对对， 嗯， 那么这起案件呢他有什么样的典型性呢？ 这起案件的典型性呢，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个是同居的这种共同居住的关系是认定家暴的这么一个考量的，就是他共同居住在一起， 嗯， 这个也是符合这个家暴的规定， 嗯。 其次呢，就是想和大家说一下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啊，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它和最后实际上认定家暴呢，它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那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中， 哦， 女方呢，她肯定觉得她受到了现实的侵害和威胁，所以她向当地的这个基层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嗯， 那么法院呢，为了保护她的权利，也是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嗯， 但是并不是说你拿着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特别程序裁定，到了你真正的诉讼案件中，那么法院就一定依据人身保护令就绝对的认定是男方构成家暴。 哦，为什么呀？ 因为啊，人身安全保护令它是一个特别程序， 哦， 它的目的呢是保护当事人的这个安全，它更侧重于一种形式上的审查， 嗯嗯， 时间做出呢也有相应的要求，是比较快的，一般是这个72小时、 啊、 紧急情况下是24小时，所以它更多的是一些形式上的审查。但是到了诉讼中呢，我们就要对案件进行一个实质的审查，所以呢还是要提供相应的证据，不能仅拿着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到了法院就直接说那现在在实体诉讼中对方就构成了家庭暴力了，所以还要适当的提供一些实质性的证据。这个是在特别程序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和诉讼中不同的地方，所以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对这个问题注意一下。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最后法院认定了家庭暴力的存在，不管是一审还是二审，那也就是说这个女方其实她提交的证据除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些基本的证据之外，她其他的证据也提交的比较充分，是吗？ 对，是，所以这个就构成了这个家庭暴力。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你也提到，就是共同生活的这样的人，也就是说他未必有血缘关系，是吧？ 对 啊，因为现在有的时候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孙子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共同居住哈，如果对老人有一些这样的殴打侮辱谩骂的行为，但现在有时候呢像北京也会出现很多，比如说这个子女给老人雇一个保姆啊，子女呢白天要上班很忙，没有办法天天照顾老人，那有的时候这个保姆有时候可能会对老人有一些这样比较粗鲁的行为，这种侮辱的行为，那么这些是不是如果证据充分的话，那么这也算是共同生活的人，也可能会构成， 只要是共同生活然后在一个家庭内共同生活的人，不以血缘为这个关键啊，都受反家庭暴力法的保护，那么这样受害方呢都可以向法院呢申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法院在审理涉及到家庭暴力的这样的案件的时候，我们认定家庭暴力到底是不是存在，一般这个需要由当事人提交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让法院确信哦的确有这样的暴力的行为。 一般呢证据呢，比如说这个一方实施家暴以后啊，特别是殴打这种情况，那一般呢这个可以报警，然后提交一些当时这个报警啊接警啊包括这个出警的这个记录，以及呢就是比如说殴打以后受伤了，有一些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记录啊，诊疗记录，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到了这个公安机关呀，这个公安机关呢在做这个询问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调解，这个时候呢可能男方呢也会写一些这种保证书、承诺书 对， 保证说以后不再这个进行殴打呀，或者是进行这个侮辱谩骂对方了，就这些呢都是相应的这个证据。那或者呢，比如说这个事后呢和这个男方进行沟通，男方呢可能表示说这个也比较悔过啊，一般家暴者都说哎呀这个我比较后悔打了你 对，是的， 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些微信啊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 好的，这是呢我们刚才通过其中的一起案件跟大家所展开说的一些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法律规定。那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到这个吴法官呢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合法庭的吴阳新法官。刚才呢，吴法官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一起发生在这个同居期间的这个男女之间发生的一起涉及到家庭暴力的案件。那么另外一起案件又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咱们再来看一个这个双方啊，他是这个结婚了，结婚以后呢生育一子呢，这个男方啊他是有一个这个酗酒的习惯，然后喝完酒回来以后呢，有的时候呢就随手呢对女方进行殴打，然后并且呢也有这个打砸这个家里物品的这么一个习惯，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双方产生矛盾以后呢，男方呢就把这个女方呢和孩子呢赶出了这个家门 赶出去了， 赶出去以后这个把家门也反锁了，然后导致这个 女方啊和孩子呢晚上呢也都不能回家，只能在这个家里附近的这种24小时便利店呢来这个过夜生活，就不能再继续回家了。 哦天哪！ 所以这个女方呢觉得这个确实呢和男方这么继续生活下去呢，确实她也这个忍受不了了，所以向法院这个提出了离婚，并且呢要求这个孩子呢归她抚养，财产分割这方面呢，她要求这个男方有过错嘛，然后她要求分割是70%的比例，并要求男方呢对她进行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是50,000元，然后男方在法院上呢，他是认为呢双方这个感情还是尚好的，他也愿意改掉这个酗酒的习惯啊，所以他是坚决不同意离婚的，那么在这起案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男方呢他实施这种殴打的行为，包括呢这个不让这个女方和孩子这个回家啊，打砸家里物品呢，这个呢也都构成了这种家庭暴力。那么构成家庭暴力以后呢，在离婚诉讼中呢会产生什么法律后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法律后果就是因这个家庭暴力导致感情破裂的，那么是应当准许离婚的。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女方提出了离婚，即便男方他表示坚决不同意离婚，他说我有悔过，我改啊，我不再酗酒了，我也不再打人了，那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判决离婚的，所以呢第二个呢就是一般呢施暴方呢是不宜直接抚养子女，那么考虑到这个男方呢是有这种酗酒的恶习，并且酗酒以后呢有这种殴打的行为，所以呢孩子抚养权这块呢一旦判决离婚的话呢，孩子也不适宜给这个男方进行抚养 啊，对没错 啊，这个也是从保护未成年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考虑， 另外就是财产的分割， 对 是吧， 刚才第一个和第二个说的就是一个是人身关系的身份关系的解除，一个是孩子抚养，那么后面呢就面临到财产分割方面，那财产分割方面呢，咱们今年实施的这个民法典呀、也明确规定了这个财产分割呢要照顾这个无过错方为原则，那么家庭暴力呢肯定就是构成了这个过错，那么既然是过错方肯定会影响这个财产的分割比例，那么在分割比例具体比例上呢是由这个法院根据具体的财产情况来进行酌定，但肯定就不会是各自占有50%一人一半这么来分割了， 对，您刚才还提到，在这起案件里面，女方还提出了要求男方给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有50,000块钱。 对， 那这块就如果说认定啊这样的一种侮辱啊、殴打呀、谩骂这种家庭暴力行为的成立的话，是不是女方就是受害方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 是，受害方是可以提出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的。根据咱们这个民法典也是规定啊，这个。无过错方呢他是有权请求这个损害赔偿的，这个损害赔偿呢其实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物质损害赔偿，一个是精神损害赔偿，那比如说像咱们这个案件中呢，可能女方呢是因为这个男方的一些这个家暴行为对她的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那么她呢是可以请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金的，那么如果呢有一些案件中呢可能是这个殴打行为造成这个女方这个住院治疗了，那么相应的这种医疗费、护理费，那么作为这个相应的这种物质损害赔偿呢，男方呢也是要一并来予以赔偿的。那么这个具体的数额呢，也是要根据这个当地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和过错程度来这个综合予以考量。 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女方要求法院认定啊男方这种家庭暴力行为的存在哈，他提交的证据都有一些什么呢？ 女方在这个案件中提交的证据呢，当时呢。他这个男方对他进行殴打呀，他一个是伤情的照片，一个是他有时候经常在家里啊打砸物品啊，这个后续这个女方呢把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有通过这个视频啊或者照片的方式也留了证据，因为这个男方经常酗酒嘛，当时女方也是找到了当地的这个妇联机关，然后妇联机关呢也进行了家访，也找男方呢进行了谈话，都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记录，所以综合上述这些证据呢提交到法院以后，法院也是认定这个男方呢，他的行为呢是构成了这种家庭的暴力。 对，而且您刚才也提到，男方就直接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就反锁到外面了，不让他回来。 对， 人家在便利店里面 就过了一夜，这种行为太恶劣了。 是这个案件当时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因为他这个把女方啊和孩子赶出门嘛， 嗯， 然后晚上呢，这个女方和孩子啊也是这个敲门啊，祈求这个男方开门啊，毕竟这个。 嗯， 无法回家呢，对孩子影响也比较大。那这个时候邻居啊，这个邻居也出来啊，进行劝阻啊。 哦， 当时呢也找到了邻居出庭啊作证，证明当时啊男方呢也是把这个女方呢拒之门外啊，这个女方和孩子怎么敲门啊， 嗯， 男方也反锁不开门。 嗯， 所以这些呢也都是相应的证据啊。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呢，到了法庭呢提交以后呢，综合呢都可以认定男方呢是构成家庭暴力的。 嗯，那么这起案件最后的结果判决离婚了。 一个是判决离婚了，一个是孩子抚养权是归了女方，然后财产分割比例呢也是照顾了女方的原则，当时判定了女方呢， 嗯， 肯定是比男方要多分的，女方财产比例达到了这个70%。那么其次呢就是这个损害赔偿金呢，认为综合这个案件情况吧，女方主张的这个50,000元呢数额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也支持了这个女方的这个50,000元损害赔偿金的请求。 嗯，好，那么呢今天节目的最后啊，你也跟大家说说哈，真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其他家庭成员对自己的一种暴力的行为，不管是肢体上的这样的殴打也好，言语上的侮辱谩骂也好啊，像第二个案子里面说的不让进家门也好，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去应对。嗯， 如果啊，咱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家庭暴力，或者是面临这种家庭暴力的现实威胁呢，咱们呢，一个是呢，可以向这个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呀，包括呢这个加害人的这个单位啊，居委会、村委会或者这个妇联呢，来进行这个投诉和反映以及求助。 嗯， 如果呢这个上述行为呢都求助完了以后呢，还可以呢请求人民法院呢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然后呢进一步呢从法律上呢维护自己的权利。 嗯，对，好，那么相关的收集证据啊，刚才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到了，大家要格外的来注意，是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团河法庭的吴阳新法官，谢谢吴法官。 好，谢谢主持人。 嗯， 谢谢大家。 嗯，吴法官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互动。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5.0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我们在明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呢，将跟大家说一说哈，逍遥镇胡辣汤和陕西肉夹馍商标维权事件的相关法律问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届时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只是我不懂得如何去爱，才会让你想离开。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给你。爱你都变成伤害你，我们的爱快要窒息，不是故意，只是太爱你。被寂寞吞噬了，爱着你的快乐。